21点整，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说到美食街呢，大家可能会想到鬼街、王府井小吃或者是鲜鱼口之类的，但是总觉得那样的地方呢，人群比较拥挤，走路一不小心都会碰到别人。但其实北京现在有很多高规格的美食街了，优雅的环境，整洁的餐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盘点一下五个美食聚集地，这里有近几百家餐厅，小到街边小吃，大到西餐厅，应有尽有。他们分别是海淀吃货推崇的石宝街，朝阳吃货推崇的国贸商城北区，还有朗园 Vintage， 以及三里屯吃货推崇的通营中心和御膳坊。好的，各位小吃货大吃货们，那作为一个资深吃货的我，一定要收藏几条美食街，然后才能满足你们的需求，是不是？几个朋友约起来，再也不怕没地儿去了。半夜里，小童今晚要放毒，推荐几个可以吃饭的好去处。吃顶着了，可不要怪我哦。好的，那各位小吃货们，我们一起出发。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石宝街里的美食。石宝街是我们大北京美食街的新起之秀，江湖人送外号“吃货天堂”。直着腰进去，扶着墙出来，来这一趟呢，一定要饿上几顿才好。那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石宝街的徐小树。在天津呢，徐小树就像北京的黄焖鸡米饭一样火，到处都是，摆放菜品的格子都是木质的，非常整洁，给人一种亲近大自然的回归感。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一家咖啡店呢， 但其实是一家很小清新的麻辣烫。他们家的人均消费呢在60元左右。徐小树的推荐菜品是蟹子包，外皮很 Q 弹，里面满满的蟹子，吃起来有点脆脆的口感，味道还是很鲜美的。那么在食宝街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第二家餐厅是热啊东南亚特色餐馆。这个在曼谷排名第一的东南亚美食餐馆在北京也开了第一家店。在这里呢，基本上都是要排队等候一小时才能吃上的节奏，汇集了各种好吃的东南亚小吃，而且价位还不算高，非常受欢迎。这里人均消费是88元左右。来到热亚东南亚美食小吃呢，一定要品尝一下榴莲芝士烤饼，榴莲厚厚的一层涂在上面，而且火候烤得刚刚好，椰子布丁简直也是最爱，口感嫩滑，椰奶的味道也特别的浓郁。下一站要为大家推荐的食宝街的美食是四环冷面王，烤冷面的豪华升级版本就在这里了，而且绝对还是有芝士榴莲味道的极品烤冷面，臭臭香香，而且还挺好吃。喜欢吃酸甜口味的呢，也可以加一点醋和糖就完美了。除了各种口味的烤冷面之外呢，这里还有炸冷面和蛋饺等等都可以进行选择，而且这里消费是相当低廉的，人均在17到20之间。大家齐心协力发挥我们的魔力，这种榴莲肉芝士烤冷面是有点像外国的那种榴莲披萨的视觉感，上面呢可以拉出丝来。老板因为考虑到榴莲芝士太甜，所以呢一般都会还加一些泡菜在上面。能够有这样的创意，不得不说老板您真的是脑洞大开啊。爱吃甜品的朋友们可有福利喽！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食宝街的一款甜品，名字叫做加都加曼谷潮流甜品。这家店呢，听名字就知道应该是泰式的，他们家做的泰式奶茶和你能够在曼谷街头找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可以说是全北京最好吃最好吃最好吃的正宗泰式冰激凌了，还是国内少有的不加奶油不加牛奶的冰激凌，是不是很神奇呢？基本喝过这家的人呢都会是路转粉的，饮品没有踩雷的，每个都是非常的好，而且这样不含奶油不加牛奶的冰激凌，是不是很多萌妹子不用担心自己吃过之后会发胖了呢？人均消费在30元左右，特别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泰式手工冰激凌了。泰式手工冰激凌和软冰还有 gelato 那些都不一样，是用新鲜的水果加一点点盐，不加任何其他东西来做成的，好吃又不会胖，椰子的清香口感更让你觉得如沐春风，因为没有添加奶油，吃起来也不会油腻，而且口感极为顺滑。 吹向那片海，我站在这雪等待，等你向我走来，哦，我的爱。 爱上你的那一天，全世界突然改变，相信你也感觉、哦、我的爱。我一直站在这等待，像鱼儿离不开大海，给我多点时间，让我在你的身边，牵着你的手不放开，感觉爱越来很简单。你的笑像太阳，然后轻轻地吻过再走上。站在这等待，像鱼儿离不开大海，给我多点时间，让我在你的身边，牵着你的手不放开，感觉爱越来很简单。你的笑像太阳，能够轻轻地吻过再走上，和你走过的一切都是回忆，我们还能不能够再有继续，我还等着这一句我爱你。我一直站在这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要带领大家去品尝美食。在北京有很多新进的美食街，这里呢还有很多不同口味的小馆子，我要一一为大家来盘点。那么首先呢，我要带领大家来吃的这条街就是食宝街。在歌曲之前呢，已经为大家推荐了不少美食小店，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起，看一下阿瑞烤鸡爪。这家烤鸡爪呢，可以说是火爆了朋友圈，来食宝街的人真的是人手一串，拿着走在路上，一路上还会有人不停地问哪儿买的呀。阿瑞鸡爪店的店主呢，真的是做事太贴心了，他会细心地剪掉每一个爪尖上的指甲，以免扎伤嘴唇。鸡爪软软烂烂的，超级好嚼，特别入味，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甚至有点像猪蹄了呢。这里的烤鸡爪人均消费16元左右。 大门开启，让我们都回到人类的世界。 做大盘鸡的很多，可是你去过一家店只做大盘鸡吗？ 接下来我们就去往功夫大盘鸡，一家只做川式口味的大盘鸡店，这可是不多见的哟。大盘鸡端上来，香辣的汤汁里面有炖得糯糯的土豆，大块的香菇，还有鲜嫩的鸡肉，还可以自己选择是否添加一些玉米、青笋等一些配菜，而且分量十足，小份的就足够两个人吃得饱饱的了，配上一碗米饭，吃一顿饭算是太舒坦了，而且价格不贵，差不多每个人48元左右吧。另外呢，我也推荐大盘鸡里面下宽面，浸满了汤汁的面条味道好极了，吸溜吸溜吃完也很过瘾。而且平时很难下咽的苦瓜，经过冰镇和白糖腌制之后呢，口感变得爽滑了很多，特别推荐给大家搭配大盘鸡一起来吃，很解腻哦。好的，连续几家店铺都是介绍如何吃鸡肉的，那接下来也仍然是这样的一个店，是分米鸡。网红分米鸡每次去都会看到外面排着长长的队伍，它的特色呢就是超大分量，一眼望去全是肉，超级豪华餐，吃起来倒是有点像韩国版的宫保鸡丁，但是呢他们家不只有鸡块，还有章鱼、鱿鱼和羊排。这鸡肉吃起来超级顺滑，很入味，土豆切成小丁撒在上面，还配了一些花生碎，味道非常的香，这里的人均消费在90元左右。接下来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店叫做 High Burger， 是一家做汉堡的店。当你从这家店路过的时候，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快餐店，结果一吃简直惊艳了，烤过的菠萝圈香甜多汁，和牛肉搭配在一起超赞，里面还有一层泰式甜辣酱，味道很是丰富。老板在新西兰留学了5年，回国之后呢，觉得快餐汉堡里的肉饼质量普遍一般，质量好一点的呢又卖得很贵，所以决定自己开这么一家品质高但是售价却不那么高的美式汉堡店。这里的人均消费在44元左右。为大家推荐泰牛 X 汉堡，还有超级手枪腿，从肉饼到芝士再到面包，都能尝得出汉堡的选材质量很是不错，很赞这家店的手艺，比街边上卖的一些美式炸鸡可是要强得不止一清半点了。手枪鸡腿也特别的入味，外皮香脆，关键里面的肉还很多汁哦。 黑暗魔力恢复平静，大家齐心协力发挥我们。 好的，关于食宝街的美食呢，我们先暂时介绍到这里，我们进首歌曲，一会儿回来我带领大家去往通营中心继续吃。 落叶随风将要去何方，只留给天空美丽一场，曾飞舞的身影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幸福的过往，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依稀留着昨天的芬芳，那熟悉的温暖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无边的思量，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若生命到这里，从此没有我，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 天使守护你。若生命直到这里，从此没有我，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若生命直到这里，从此没有我，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要为大家来盘点一下北京那些经典的美食街。这些美食街一反以前美食街又挤又脏又乱的形象，反而是非常高大上、非常干净整洁的，而且呢是极有品的。在歌曲之前呢，一直我是带领大家在食宝街狂吃狂吃狂吃，那接下来跟我一起去往通营中心吧。这里可算得上是老司机们的常聚地了，在北京生活的小伙伴们都应该知道这儿吧。从小吃到高大上的餐厅是应有尽有，话不多说，直接进店好了。来到通营中心，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肉入魂烧肉井饭专卖铺。这家店呢是折火旗下的专业日式烧肉饭的专门店，以澳洲和牛为主，另外呢可以选择的牛肉等级呢还有种类有十多种，牛肉和肉质也都是非常好的。特别推荐他们家的和牛烧肉饭，满满的一层牛肉，口感细腻，而且呢独特的酱汁配上一层温泉蛋，好吃到要起飞，拌上米饭一大口一大口的，瞬间把一碗叉烧饭全部吃掉了。这里的人均消费呢在100元左右。小明同学已经被我们玩坏了，但是有一家店的名字就叫做小明同学。其实这家店呢是一家台湾铁盒便当，现在不出帝都都可以吃到正宗的台式美食了。装潢是台湾教室的样子，连店员的衣服都是学生装，还有一种回到学生时代吃着自家带的铝制饭盒在教室里和同学分享美食的感觉。一份分量也很足，蔬菜都是原汁原味的，没有过多的添加调味料，感觉很健康。其他呢可以选择上几种小吃，而且种类非常丰富，像盐酥鸡、甘梅地瓜条，还有做成爪子图案的台湾挂包，都是值得推荐的。这里的人均消费在62元左右。 绝不放弃，喊出我的声音，有劳黑暗流离都比我清净或干净。美食桌面让我们去发挥，追逐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去往通营中心的美醉堂。这家店呢反正我是不太敢去吃，因为它是一家烧鸟店，日式专门烧鸟店，但是喜欢的朋友是可以不要错过的。我不去的原因并不是它味道不好，是因为我个人对它有一点点的害怕，大家不要笑话我哦。这里的食材呢都很新鲜，主厨烤制的串的时候呢火候掌握的也很好，像烤鸡脖呀也是去骨烤制的，味道很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喜欢的去试一下。吃这里的鸡蛋呢一定要吃糖心的，外面一层酥酥的喷香包着里面的蛋啊，爆炸的糖心真的是太美妙了。好吧，勇敢的朋友可以去试一下， 这里人均消费187元左右。那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面包店，这里的面包店呢叫做真麦良品，良就是粮食的良。看起来和原麦的风格很像，但是实际上呢吃完之后比原麦还要再好一点。面包的种类超多，而且店员都特别热情，一个劲儿的让你试吃，进去完全可以说是一种挑花眼的感觉，因为每一个看上去的都很好吃啊，试吃特别给力，几乎每一种都有试吃，而且切的还是超大块的。那么特别推荐一下他们家的熏鸡奶酪派，以及中间夹着奶油的一款大面包，两款的奶油味道都非常的浓，而且呢熏鸡奶酪派外表看起来像一个超大的蛋挞，口感是有一点咸咸的味道的，奶香浓郁。那么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但是我仍然有好几条美食街的美食没有推荐给大家，那么我们明晚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吧。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